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再次破冰。 Hello， 大家晚上好。如果你经常失眠的话呢，欢迎听听我的节目，听完就觉得还不如去睡觉呢，所以就很容易睡着了。当然也欢迎你呢到我的直播帖来逛一逛，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直播帖，22点发的那个就是了，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我的粉丝呢叫龙虾团，欢迎你的加入，就是加入了之后呢，组团吃龙虾的意思。下载蜻蜓 FM APP， 在上面搜龙夜，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聊天。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了一整天。 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 经常有人问我说呀，龙爷去北京发财了，并没有好吗，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的确是发财了。北京就有这么一个好处，是人才的话呢，在这里总不会饿死。我总结发现呢，有钱的好处呢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投资什么都行，第二个就是什么都不投资也行。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挣很多钱。 爱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痴醉。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事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 以前高考的时候的经历吗？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吐槽一下。我觉得对比男生女生呢，高考更应该努力一点。如果考上大学嘛，我们就是细皮嫩肉的大一小学妹，如果考不上，可能就是无人问津的复习班大师姐了，这口气一定要正嘛，对不对？ 我擦流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 这夜的时间想分别，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 刚听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女生呢很喜欢吃酸菜鱼，然后有个男生呢为了追她呢走遍了全国拜师学艺，就学会了很多做酸菜鱼的做法嘛。回到家之后呢，那个男生凭着一手绝活开了一家酸菜鱼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数钱数到手软，后来嘛就再也没有心思琢磨儿女之情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脱贫比脱单更重要啊。 跟寂寞的旅途擦身而过，犯下恋人是那么醒目，他们幸福掩不住，对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想起了你，是不是还徜徉到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那里有屋檐，难过有 下恋人是那么醒目，他们幸福掩不住，对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忍不住想起了你，是不是还徜徉他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个理想你的天气，让我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连接你给我的情绪，何时与其会过去，才能写下回忆。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个理想天气，让我找一条途径到没有爱情的国度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厌倦你给我的情绪，何时与机会过去，才能写下回忆。 我现在呢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分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分享似乎已经成了流行语了，分享空气，分享快乐，分享经历，哪怕对方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我觉得分享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完整。下面跟你一起分享这首歌。 如何写一首关于你的歌，从哪里着手，多少才罢休，也许写千万句子也不够，说你美的柔，解我的狂热。我常盼醒在你易随风的衣袖，好握你美丽的手。若写一首关于你的歌，从哪里着手，多少才能罢休。在你眼光底下，往你心靠拢，却看到你掩饰心事中，还对他不舍，轻轻放着，而就还在你的梦，如何赶走，才赶到我？如果写一首关于你的歌。从哪里着手，多少才能罢休，与我而归，而归的你，而归的你，我的玫瑰。

毕业以后又是异地，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能会后悔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英语，或者是后悔没有跟大家好好道别。人生就是这样，总有很多的遗憾，希望现在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遗憾。 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越看就越深眼，我们之间星期天，是命运轻轻把我们绑在一起，越吵越甜蜜，越吵越爱你，越不分离。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才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珍惜着轻轻的和心情都不分离，面包的滋味有多香多甜，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 有时候我觉得呢，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呢就只是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就是跟你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就有点像你是一棵植物，他只是摸摸你的叶子，亲亲你开的花，

只要你想要的话就可以做自己。怎么样，这一大碗满满的鸡汤我们一起干了吧，连干三碗。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被 最近很流行丧，就是做什么呢都很沮丧那种，唉声叹气的。但很多人其实在社交软件上面他丧完了之后呢，就无比热爱生活，偷偷努力去了，我们都以为他真的丧，但他们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保研或者是升职加薪。这种人呢，就是以前那种读书的时候呢半夜偷偷努力，然后第二天呢就告诉你说他没有看过书的那种人。所以你交友一定要谨慎哦，

挡住壮丽的峡湾，收好行囊，放松心情，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北欧每天送你，给你更多惊喜。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盛夏将至，城市用水量又将进入高峰期。自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千里北上的长江水大大缓解了本市水资源紧张的状况。目前累计有22.8亿立方米南水进京，城区自来水中长江水占比已超过70%，成为主力水源。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未来5年，市科协将通过推动5类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来实现新目标，即到2020年全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24%，达到创新型国家高端水平。故宫博物院首发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重现北京城的脊梁，这也是迄今为止北京中轴线最完整的一套记录。作为北京市政府30项重要民生实事之一，2017年北京市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项目近日又公布第二批124家合作单位，文汇券的合作单位由此增加至160家，实现全市16区全面覆盖。 睛的时候，撑不住也不敢关上，直到夜到明的循环战火，赏我一点勇气，给我一条缝隙，让我能够抽离被撞击的手臂，多想被你保护，被你视为万千尘埃，多想对你崇拜，你却还在爱伤害我，我是你眼中钉的蛛丝，爱善恶的因果，多想被你赞美，被你视为无可取代，多想对你信赖，你却爱着不放过我，我就是你口中的蛛丝。 来自于戴佩妮《臭小孩》，这首创作以家暴受虐的孩童为主题，以第一人称的感受出发，描写了受虐儿童遭遇不幸的同时，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多么希望能和别人一样被家人疼爱的这种感觉。每天不断重复的无助、害怕、期待、渴望，却总只是换来了一句“臭小孩”的谩骂，不胜唏嘘。摇滚渐进式的编曲让整首歌呈现出了鲜明的层次与情绪上发泄的诉求。当父母对孩子说为你好的时候，究竟是真正的为他好，还是只是为了自己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为你好。 好多奇妙，三个 要把自己的幸福 总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明白深邃，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邃，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深邃，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邃，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彼时我只知道西安是千年的古都，有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文化的厚重感，走出了陈忠实、贾平凹、张艺谋这样的代表人物，却不知道西安其实是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摇滚重镇。说起西安的摇滚乐，张楚、郑钧、许巍是绕不过去的三座大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就是西安摇滚的领军人物，被外界称为西安三杰。比起许多的一线城市，西安并不具备职业音乐人的生存环境，许多音乐人选择走地下路线。西安的地下摇滚十分发达，大学的礼堂、操场、舞厅、露天的广场随时可演，歌声穿越厚重的历史城墙，维系着摇滚重镇的地位。如果说张楚、郑钧、许巍他们只是西安走出去的音乐标签，其实真正融合了西安特色的反而是后来的一些新生代的歌手。说到张楚，祖籍湖南，但是出生后他是在西安长大的，早期的作品像西出阳关就有着浓浓的西北风情。许巍年轻时为梦想在外打拼八年，硬是把自己逼成了重度抑郁，而西安除了是他成长的城市，大概也是他精神的原乡吧。而当年的郑钧凭借着一首《赤裸裸》红遍了大江南北，在唱过《回到拉萨》这样恣意少年的浪人之歌之后，郑钧专门写了一首《长安长安》，歌里还融合了陕西特色的秦腔。他说，西安在我的血液里，每天流动在我的身体里，是我的 DNA。 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诗。 与那些以西安本土文化为创作题材的音乐人不同，还有很多生于西安年轻时候背井离乡的音乐人，他们更多是在歌中表达一种借乡怀古的情怀。今天九九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是郑钧的歌曲《长安长安》。 去听见念，谁将你推问，一路细细一路长，唱尽了心中的悲凉。我生来忧伤的你， 长啊长啊长

请走，我想常对我说爱你，好想你来融化我，爱我其实真的没那么难。我为你想，想得潇洒，我喜欢待在家，我的朋友爱 KTV，我偏爱大自然，就算我看来有些麻烦，先别在笔记本打个叉。若你想，真的想，你会发现呀，爱我只需要打发，偶尔能为我做饭，在沙发上分享心情，逗我笑，常对我说爱你，好想你来融化我，爱我其实真的没那么难，常对我说爱你，好想是真的没那么难，爱我其实真的没那么难，没那么难。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乞丐去不舍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成全了你万种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 动确认拼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